Yeah. Come on. Yo. 人想要了解我，知我哪生活。好，开始。我目标赚钱，我股票大起，开满一公司，直直出唱片。我银行洗甲真乱去，海外会计乱去。生活足轻松，钱收济，今仔日开车。红乌还是白，爱慷慨，甲爸妈买厝，互酒店的查某有机会读书。哇，什么色拢捌试过，哇，香色嘛捌食过，哇，规世界拢吞过。 反悔， 你也敢那皇帝。 Baby boy, I'm so into you. Baby boy, I really want to. Baby boy, I think I love you. 就是查某讲我是因的上爱。 Baby boy, I'm so into you. Baby boy, I really want to. 但是。因的名我拢记袂起来。Yeah， 我就姓，我就姓，我姓红酒，甲我干一嘴，莫收紧，甲我吞落去。愈老愈好，享受我的味，慢慢啊转你嘴子，甲我啉了，我都无去。害我坐查某困袂去，日日念讲我酸我甜，我莫怪一味道变酒鬼。什么色拢捌试过， 哇！ 香色嘛捌食过， 哇！ 规世界拢吞过， 反悔， 你也敢那皇帝。 Baby boy, I'm so into you. Baby boy, I really want to. Baby boy, I think I love you. 就是查某讲我是因的上爱。 Baby boy, I'm so into you. Baby boy, I really want to. 但是。 Baby boy, I think I love you. 但是因的名我拢记袂起来。准备好，你开始跳舞，yeah。小龙和你坐老大，但是小妹妹功夫干了，我用台语去到北京表演，给五万的人听，听到乌沙沙，因的查某嘛是起笑，叫到足大声，我的电话滴滴亮，滴滴亮亮亮，现在想要找我，亮亮亮，什么色拢捌试过， 哇， 香色嘛捌食过， 哇， 规世界拢吞过， 反悔， 你也敢那皇帝。查某讲我是因的上爱。 Baby boy, I'm so into you. Baby boy, I really want to. 但是。 Baby boy, I think I love you. 但是因的名我拢记袂起来。Yeah， 这是卖一撮歌，只只做恁跳舞。We out。